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千禧年代。因为呢就是要直播财政司司长热线的关系啦，今朝早的千禧年代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先同各位听众见面的。今日的主持有叶冠霖，我们先继续开放 1872311,1872311。今日呢都要继续讲下财政预算案，你对这份预算案有什么看法啦？咁听过刚才司长都有直接自己解说过啦，你听完之后觉得点呢？对于各项的措施点睇呢？1872311,1872311可以打你一起倾下的。其中一个亮点呢就是那个电子消费券啦，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分五期。咁就一个月一次，咁觉得呢个安排系点咧？电话旁边请位嘉宾倾下先，有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嘅议员，嚟自自由党嘅邵家辉一齐倾下噶。早晨，邵家辉。 早晨，冠霖。早晨。 你之前都提消费券噶啦，都系提5000元啦。不过你嗰阵时就提每星期500元嘅，咁而家佢就每个月1000元，咁大体都近你哋嘅建议嘅。咁你点睇啊？你又 啊，都好感恩嘅，因为其实呢个电子消费，因为消费券咧，其实我系2009年嘅时候，即系方刚将人已经开始提噶啦。咁今次即系疫情啊、社会事件嘅时候，我哋都希望政府俾啦。但系对上一次佢俾10000元现金，但系当佢派发嘅时候咧，咁我哋发到其实好多，其实因为有撞啱第三波疫情咧，好多都使唔到啲钱，喺上即系2020年7月份。咁所以我哋今次我再重提，即系电子消费，即系消费券就加咗个电子在上边啦。咁即系得到政府即系去接纳嘅话咧，咁我相信系会帮到好多喺各行各业，即系唔同嘅朋友都会受惠嘅。咁因为佢喺前线嘅零售啊、饮食啊、跑遍振兴批发啊、供应商啊，甚至乎广告啊，即系啲运输啊，同埋今次扩阔到服务业嘅话咧，我相信会帮到好多朋友喺适时嘅时间咧，系会振兴到经济嘅。 嗱，大家关心啦，呢5000元咁用现金俾啊，定系消费券俾啦？嗱，今次佢就摊五个月，一个月1000元咁样分嘅。你觉得会唔会真系能够带动到市民多咗消费咧？还是1000元日常生活嘅消费都用得嘅，街市买餸都得嘅，未必大家会使多咗钱咧？振兴经济未必有预期咁多咧？ 嗱，其實呢個消費券嘅話咧，喺今次嘅疫情裏邊咧，即係香港唔係獨有嘅，甚至乎其實可能遲咗啲添嘅。你見到澳門啦、台灣啦、新加坡其實都行咗嘅。咁喺澳門嗰邊咧，據了解咧，其實佢每日最多用300元啦。但係我好多商户嘅朋友講俾我聽咧，當時候即係去澳門推出呢一個嘅政策嘅時候咧，佢哋嘅受惠其實係好多嘅，因為有好多朋友可能去買啲產品嘅時候咧，其實可能買700元、800元咁樣，咁佢300元，咁另外咪要俾400元、500元落去咯。咁所以帶動嗰個鏈嘅話咧，那個氣氛其實好多。而第二樣嘢就係其實佢有時限性嘅，即係我你今個禮拜，即係如果今次話佢了解每個月1000元嘅話，咁佢唔用，可能就擺翻入庫房，都唔會嘥咗佢。咁嗰啲市民自然就會覺得其實佢可能係最主要嚟用咗啦，係咪？咁我覺得誒喺誒對於各行各業話，應該都係一定係會有正面嘅幫助嘅。 个时间系点咧？头先都提啦，你哋之前提就话一个星期500元啦，你提法，咁而家就一个月1000元，你觉得会唔会比你建议都长咗啲啊？摊得长得滞啊，冇夹得人使钱咁快。 系嘛？系我嗰阵时建议就5000元啦，就即系500元一个礼拜，咁可能就2.5个月啦，即系分10次啦。咁但系佢政府而家肯推出嚟，我哋都好感恩噶啦。因为其实我哋即系喺而家咁嘅环境啦，其实零售业即系同埋好多服务行业咧，其实即系或者被勒令停业处所啲朋友咧，其实都系重创嘅。咁我頭先今朝早一路都聽緊你哋嘅節目啦，咁我聽到其實有啲朋友咧，電話派現金會唔會簡單啲啊？即係消費券又複雜，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出嚟嘅。咁我諗財政司其實佢都會聽到啦。不過我呢度想解釋少少啦，即係點解我哋講話俾消費券，即係甚至乎電子消費券會俾現金咧？即係我哋覺得喺帶動個經濟會比較好少少咧，因為上一年2020年7月份即係好清楚一次，即係政府推出咗10000元嘅現金去俾啲香港市民。咁其實有好多其實我知道喺嗰陣時其實都留咗喺銀行嘅，或者其實佢冇用到嘅。咁對於即係當然個市民一樣係有10000元喺度啦，即係擲落袋啦。不過你即係帶動個社會氣氛啊，同埋經濟嗰個活動嘅話咧，可能就冇電子消費券會咁好嘅，因為你焗住要用啊嘛，係咪？咁所以我都感恩嘅，即係縱使佢而家借分五次啦，1000元咁樣，咁啊到時候啲朋友都係用呢種方法啦。我都聽到業界講，即係佢哋都講話會唔會可以擴闊啲，唔係淨係八達通啊，即係可能。VPay 啊，或者 Alipay 啊，甚至乎即係而家本身有嘅信用卡，可能 Master 啊、AE 啊，即係等等嗰啲 Visa 咁樣，可唔可以都俾佢哋參與咧？等多啲市民可以選擇咧？咁我相信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嚟嘅。咁等各行各業都有啦，可以用得到啦。咁如果啲朋友佢本身而家冇即係電子收費嘅系統嘅話咧，即係我都建議佢哋其實可以考慮裝啦，因為尤其是一啲喺網上即係喺啲頭先講嗰啲比較。而家電子收費有啲其實都好平嘅，那個行政費嘅話，同埋將來嘅話，遲早其實都係要用電子支付噶啦，呢個而家冇得走嘅方法嚟。 政府就話都會物色一啲合適嘅儲值支付工具型辦商咧去幫手嘅今次。咁但係咧就今次因為聽落咧佢就有啲地方俾用，有啲地方唔俾用噶嘛。咁對於一個嘅嗰啲支付工具嗰啲營辦商，會唔會佢都會收翻一定程度行政費咧？譬如八達通咁，佢就講明又唔係度度都得嘅喎。有啲譬如涵蓋喺交通津貼嗰啲交通工具咧，又唔用得嘅喎。咁佢可能要做多啲嘢嘅喎，後邊會唔會個行政費都會貴啊？要拆開嚟咁分啲數。 我諗佢嘅行政費一定會有嘅。咁嗱，頂住都有啲朋友講話俾現金好似少啲喎，咁樣嗱。我諗其實我哋就唔會用現金去俾，因為其實用現金去比較咧，同埋頭先我講話用即係消費券比較咧，其實本身嘅作用根本就唔同。希望因為我哋希望鼓勵啲朋友即係消費嘛。咁其實電子消費券應該同消費券去比較。如果用傳統嘅消費券咧，可能佢印刷啦，或者偽冒啦，即係等等啲問題啦，同埋嗰個行政點樣收翻嗰啲券咧，嗰個複雜程度同埋成本係會好高嘅。但係用電子消費券話，我相信個價錢其實一定係會平嘅。咁第二咧就係話，即係我頭先都提過啦，即係希望政府盡量擴闊啲啦。除咗本身現有啲喺今次提議嘅咩八達通啊、咩阿里 pay 啊，即係嗰啲手機支付之外的話咧，即係喺傳統嘅 Visa 啊、即係 Mastercard 啊、AE 等等嗰啲，其實我相信都係一啲支付嘅方法嚟嘅。希望可以用啲時間去諗下，等啲人去方便到多啲人有多啲選擇啦。同埋最緊要就係嗰個服務嗰啲嘅朋友啦，即係有啲人就覺得係淨係前線嘅飲食啊、零售啊去受惠。我覺得其實即係啲服務嘅朋友其實都可以嘅，尤其是即係喺今次即係疫情裏面有好多處所被勒令停業嗰啲處所啦，咁亦都可以即係歡迎佢哋去一樣係可以喺個地方去消費，咁啊大家都開心啊。 好啊，咁多謝邵家輝先同你傾到度，多謝曬你啊，邵家輝咧嚟自自由黨嘅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嘅議員，聽過佢對電子消費券嘅意見啦，咁大家點睇？打嚟傾啦，1872311 1872311。當然對成份預算案有咩睇法，都係打嚟一齊講下你嘅睇法嘅。有啊，吳先生先嘅，吳生你好，早晨。 你好， 早晨，早晨。 咁我有兩個意見想表達出嚟，擺俾個司長聽聽。一個就係我哋好似邊個行業做得好咧，司長就冇諗過增加我哋嘅競爭力，反而打擊我哋競爭力，就係增加個股票印花税咯。全世界所有政府都係支持緊自己個交易所去增加自己嘅競爭力，咁我覺得呢度係會有影響我哋嘅競爭力。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嗰個汽車首次登記税。咁我覺得司長話呢個係攞嚟希望減輕個交通個壓力，我覺得減輕個交通壓力應該係可以考慮增加嗰個定額罰款，嗰啲係一啲即係點解唔係偏落嚟出啲違法嘅人，而係我係好合理好正當想去買部車，咁你要咁樣去偏落嚟，我哋唔係違法嘅去泊車，亂咁泊車令到個街道好塞，咁係咪應該考慮其實增加嗰個罰款，就唔係去懲罰一啲好有個正經嘅用途需要買一部車嘅市民。 不過佢又話，即係嗰啲排廢嗰啲好多年都未喐過咯，咁啊都係時候可以諗。 定額罰款亦都係好多年。 啊，同樣係佢試過啊，上次搞唔掂啊，但係佢試過提。 咁點解係要懲罰一啲好有正當可以想買一部車嘅人，而唔係一啲違法嘅人咧？係咪唔敢得罪啲違法嘅人？ OK， 好，明白，多谢晒你先，吴生，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嘅意见啦。跟住来有郑先生打上嚟1872311嘅，郑生你好。 系好， 早晨，郑先生， 早晨， 早晨。 咁我有两点想讲啦，关于消费券啦。咁第二点就系其实分析翻阿陈茂波司长可能点解咁坚持个心态，因为其实基本上我听咗今朝大家好多听众打咗你，其实基本上系一致劣评噶啦。但系佢都好似冇太大意思去喐动啦。我唔知佢可能佢有佢考量啦。咁我第一点想讲咗消费券其实系真系。冇用嘅派現金好啲，因為消費券如果我哋睇翻日本嘅經驗的話咧，主持人可能都知道，日本咪有一打彈珠機嘅，譬如 Pachinko 嘅，咁其實人哋立埋法的話咧，都阻唔到佢變相賭博，其實可以用類似嘅方法去轉翻現金，就算政府立埋法，其實都係阻唔到，市民要轉現金係一定有辦法轉到嘅，咁所以你派現金冇咁快。第二，我想講或者你可以真係可能消費券，其實我都唔反對消費券嗰、那個即係電子同埋現金，其實各有好處各有壞處。咁其實可唔可以微調一下咧？可唔可以3000蚊呢個消費券？跟住2000蚊係現金，因為司長都講咗上年點解派現金咧，就係快嘛。可唔可能現金因為已經已有個系統，我哋可唔可以2000蚊三月頭俾我哋登記，就算三月尾攞唔到，四月頭攞唔攞到咧？咁樣會唔會再好啲咧？但如果司長真係好堅持，好堅持永遠都唔改，好堅持5000蚊嗰個消費券一定咁做咧，我就可以分析第二點佢嘅心態點樣啦。第二點個心態佢點樣，我就覺得佢就係 為自己就唔係太為，即係佢將個 priority 將自己方便工作擺咗喺第一位，而唔係將我哋市民啊個福祉啊或者考慮擺咗喺點解咁講咧？因為我相信司長喺上年的話咧，應該係接受咗好多商界唔同嘅受咗好多氣㗎啦。因為其實派咗一萬蚊咧，其實佢就算啲生意其實點解個消費券電子同埋現金有個好大嘅分別，就係、是、一個本質嘅分別就係、是。電子方式是很易追蹤的，即條數很容易出到來的。那如果個消費券如果是司長堅持的話呢，他其實條數非常易看到，譬如飲食他過來吵他的話，說哎我們生意很差，跟住他一攞消費券攤成條數，不是喎、哦、使了多少億落你的業界度，那就塞住他們把口，可能就是這樣。嗱、你當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定點樣好，我希望司長真的考慮一下會不會三千元消費券二千元現金大家快啲市民攞到。 好， 解燃眉之急咧。 好，多谢晒郑先生啊，就咁分开，我有冇得谂咧？个多谢晒意见先。仲有阿严生添啊，严生你好。 系早晨啊， 早晨严生， 叶生系早晨， 你好，系请讲。 系你好啊，我想讲讲嗰个汽车排废嗰度噶。咁啊，其实我就觉得汽车增长咗咁多年啦。咁啊，佢司长咧做下手，咁但系呢个时候先走去加，系咪一个啱嘅时候咧？年价咁，佢哋十几年成个政府瞓晒觉噶。 阿严生可能 经济差嘅时候先发生嘅咧。 吓、 即系我觉得就系而家咧，就系、是、政府咧派咗咁多钱啊，就开始咧揾唔同嘅地方咧，我形容系打劫咯。我形容而家系打劫噶。 你有冇揸车啊，严生你？ 我而家有揸车啦。咁我啲揸紧啲十几年嘅旧车，佢要加，咁我都系代步啫，系、嘛？经济差，我都经济差噶、哦。系嘛？即系你系咪十几年突然之间而家今年差啦？喂，加啦，加排费啦，加印花税啦，边度可以开到完就开完啦，咁样咧？成、 okay. 个政府有冇全盘计划去控制咧？我就睇唔到喎。 佢就呢段就写话系舒缓交通挤塞嘅。严生会唔会因为加咗价，你又谂下唔揸车住咁啊？有冇影响啊？ 我住新界住村屋噶，我谂我冇呢个选择咯。咁我系觉得成个政府做嘢系咪有全盘计划去做？有冇长远规划咧？定系不停咁样，净系用加钱去加费，去到令到啲人唔揸，我谂冇可能咯。 OK， 好，多谢晒严先生意见啦，倾到先。仲有陈女士添啊，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早晨，陈女士可能行开咗，我哋尝试再接通下一位听众先啊，郭先生先，郭生你好， 你好啊，早晨叶生， 早晨郭生系，请讲啊。 系啊，我想讲一讲关于财爷话政府咧就100% guarantor 俾我哋啲。成九市民向銀行貸款最高上限是80,000。咁之前呢，之前嗰陣時咪有個聽眾已經打去問過，咁但係財爺呢，佢嗰個好似問非所答咁，佢只係話我哋以往嗰幾年有啲商户啊，有啲機構都試過用呢個途徑㗎啦，咁好多都係 proof 嘅。但系唔系货我哋自己，譬如话假设一个 animal 嘅又失业，咁佢冇讲到第一，你点样，你点样 apply 个 procedure 系点？咁同埋如果银行唔 proof 咁啊点咧？或者佢 proof 话哦唔好意思、哦，最多借10,000嘅啫，咁啊即系得个讲字。即系佢冇详细去头先去解答。之前個聽眾講嘅嘢根本佢輕輕帶過，都唔關事嘅。而家係俾我哋市民用個人名義去申請㗎嘛。但係佢講嗰啲就係某啲機構、某啲商鋪、某啲 佢講之前中小企嗰個100%嘅擔保貸款， 係咯，根本都唔關事嘅，同我哋私人。 咁呢個未推出嘅，呢、這個睇下到時即係銀行批成點啦。不過佢就話睇以往經驗就應該都批出好多咁咯。司長頭先就答。 系都唔同噶嘛，政策上根本系咯、我想讲都系假大空多，唉，真系。Okay. 好，多谢晒郭先生先同你倾到度啊，多谢晒你。仲有钟女士添啊，钟女士你好。 系早晨啊，叶 冠南，喂你好，钟女士你好。 好耐冇听到你把声啊。 系你好你好。 成个月啦，我想讲下咧电子消费券咧，因为喺街市咧，我一个月都买唔到1,000元餸，而家呢个疫情时候咧。我都好少出去食嘢都，咁啊仲有咧，喺私人嘢得唔得？ 请讲，请讲，请讲。 我想问咧，即系次次你嚟主持咧，嗰、那个钱佩兴都讲你个名嘅。如果到阿萧乐文咧，就唔提佢个名嘅。 哦，呢、這个就我都冇特别留意添。不过多谢晒你嘅反应啦，多谢晒你先吓，阿钟女士提到一点就话、哎，可能斋买餸嘅话，一个人一个月都未必买到一千蚊，咁剩翻就会唔会要夹硬要攞去消费咧？咁样系咪达到即系帮到市民嗰样嘢咧？今朝都讨论好多啊。不过司长提到啦，就系、是、电子消费券有个好处啦，就可以振兴翻香港嗰个嘅经济嘅，希望能够为 GDP 咧带嚟0.7%嗰个嘅增长。咁但系睇翻咧，其实旧年都有提过，咁嗰时就话啊，外国做过又争啲，外边地方做过又争啲咁样。咁而家今年咧就话可以提振到0.7%嘅，听埋。陈女士的意见先，陈女士你好，早晨，陈女士， 喂， 早晨，陈女士，早晨， 系早晨啦，系轮到我啦，系 啊，到你啦，陈女士，请讲，请讲， 系啊，刚才接唔到啊，我主要咧就想讲两样嘢，关于呢个消费券嘅，咁、其实基本上我都赞成嗰个意念咧，消费券呢个概念咧就系话用翻喺本地，咁但系咧佢个方法有问题咯，嗱，譬如我系长者嚟嘅，咁我每个月。就用500多蚊最多買埋米啊，買埋油啊，都係700多蚊。咁但係佢一個月咧就1000用唔曬咧，就唔可以帶落下個月，咁咪30。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佢話要電子啦，咁我可以用呢個八達通，咁但係我住呢個地方咧。淨係啲大嘅超市啊，啲連鎖店嗰啲先至有得用啊、所有食店所有乜嘢都用唔到，咁即係又即係淨係去超市度買嘢咯，變咗嚇。咁、希望即係留意一下啦，同埋。八達通我都好少機會用嘅，其實都係。 佢就話唔係實名嘅，譬如你照顧你嘅人啊，或者交俾其他人用埋嘅咯。頭先你剩翻200-300都得 嘅。咁但係我哋呢個區真係冇嘅喎，淨係超市嗰啲先有喎。我呢個係長洲嚟嘅。 Okay. 即係所有嗰啲，我哋好多小商店嘅，好、多食店嘅， okay. 但係全部都唔用嘅，淨係得超市。 用起嚟有難處啊！呢、這個多謝曬陳女士，先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啊！好，這個時候我哋聽只一分鐘閱讀先。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报上专栏蔚然成风，名昌、博弈这些出版社亦都为不少的专栏作者出版了散文结集，今天拿出来重温，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怀旧的情味。 吴凯儿今日的大律师，在九十年代他好像在明报打工，是明报的督印人，他亦都写专栏品评过金融小说中的人物，在当年可以说是金融小说研究者之一。 打开他的七情六欲散文集，可以从中了解这位九十年代写作甚勤的散文作家，他的文章写来很亲切，好有生活感，或者因为年轻，他那时候的散文都带着一点淡淡的忧愁，例如题为《每到春来》里面的片段。 惆怅是有人享受的，带一丝甜蜜的苦涩，七分遗憾里面有三分依恋，得不到或者是失去的，如果不是留人眷恋，又为什么有惆怅的感觉呢？ 时代的确不同了，今日的吴凯儿只要说你不写抒情文字，是不是呢？翻阅全书，他生活多姿多彩，感情饱满，见识不凡，他将生活结合他读书的视野，写出了求学与人生的相结合体会，尤其显现他的心得。 在故事一文之中，写到他在剑桥读书时候的一位老师，他教书很动听，其中一科刑事法尤其叫做直无虚设。吴女士写到老师最特别的观众竟然是他6岁大的儿子，每日晚上儿子上床就充满期待地叫他爸爸讲故事，要他讲个罪案。就这样，这位爸爸不用凭空编造故事，也可以消磨到他儿子长大成人。 吴凯儿今天读到有人重温佢九十年代嗰个教授嘅故事，又唔知道有点样嘅感慨呢？毕竟那是往日的足迹而已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七情六欲》，作者吴凯儿，由明昌出版社出版。